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衣裳送过来也没花什么功夫，帮工捧到端木翠面前却傻眼了，只见拿眼看展昭，展昭微感讶异，看端木翠时不由一愣，方才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，不知什么时候他已伏在岸上睡着了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，在眼睑下方投下浅浅的暗影。 客官， 帮工的刚开口便被展昭以眼神止住，不由犯了难， 这下还怎生挑衣裳。 展昭尽量轻的起身，用手指了指角落处，帮工会意，轻手轻脚捧了衣服过去。展昭看了看端木翠，微微一笑，执起桌上烛台也跟了过去。端木翠睡得极浅，其间不知怎的惊到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朦胧间看到屋子角落处烛光氤氲，帮工举着件衣服，展昭正低头笔画交代些什么，不由得心中奇怪，但要开声询问，困意排山倒海般过来，又昏昏睡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恍惚中听到展昭低声唤自己的名字，睁眼看时，展昭轻声道， 端木，该走了。 端木翠无意识地嗯一声，嗯归嗯，眼皮又不由自主地合上，展昭无奈，只得伸手拍他， 端木，该走了。 拍多几次，端木翠不耐烦，疼得起身，瞪一眼展昭，嘴里嘟囔一句什么。展昭依稀听到包大人斩了的字眼，料想不是什么好话，也就不再追问。出得门来才行了几步，端木翠啊呀一声回过神来，急道， 哎呀，不是说买衣裳吗？ 展昭一声不吭，将提在手中的包裹递过去。 你挑的，我应该看着些的。 正说时，衣房的帮工出来闭门，笑着看向端木翠道， 姑娘，这位公子看得仔细得很，连腰身都让我们重新改过了。 端木翠大奇，看展昭道，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？哦，是了是了，你抱过。 话一出口，那帮工的嘴巴张得几乎能塞下四五个鸡蛋了，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，还向展昭递过去一个会意的坏笑。原本他会笑得更持久些，如果不是对方的眼神忽然转作犀利和不客气的话。于是那帮工非常知趣地退了回去。几乎是在同时，端木翠意识到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至少在礼教如此严责的大宋不应该讲这样的话。 那个， 端木翠偷眼打量展昭的脸色， 我错了，我保证没有下次了，真的，我发誓。 我不怕人家说。 也是啊，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。 回应他的是展昭分量颇重的一记眼刀。端木翠立刻垂下头，同时腹诽， 真是难伺候呀。 幸好这时候突发的状况分散了展昭的注意力，临街一幢宅子里突然间哭声四起，哀声不断。展昭与端木翠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向那发出哭声的宅子过去，还没等近前，黑漆漆的门洞内走出面色略显疲倦的一人，却是公孙策。展昭一愣，旋即反应过来， 先生，莫不是何兄弟的爹？ 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，老人家走得太急，现在能到的亲眷都在，宣平的习俗入墓十分哭丧。 展昭心中一沉，面上亦显出凄凄之色。端木翠不解，看看展昭，又看看公孙策，迟疑道， 又是瘟疫吗？ 是中风。 哦， 生老病死都是命中的劫命里的坎，既躲不过，看开些才好。公孙策心中一震，只觉端木翠的话看似随意，细细咂摸起来却别有一番透彻出世况味。老病死固然是命里劫数，但把生也比作命中劫的说法倒不常听说。在念及生平所见，开封府经手的无数冤案，那些个活得伤痕累累的苦主，目下宣平战战兢兢无一日安宁的百姓，不由心头酸楚。活着何尝不是一件呕心沥血披荆斩棘的艰难责任，某些时候也许比死来得更困难些吧。展昭见公孙策面色黯然，知他心中伤感，有心开解他，想了想道： 公孙先生，端木已将城中的疫气去除，想来这瘟疫也不会再蔓延了。至于已经病倒的百姓，多谢大夫照料诊治，亦会大好的。 真的，庞太师在宣平城外设了栅栏路障，随行十二名太医都是拦在城外做摆设，他们医术高超，若得他们助力，何愁宣平极易不解。不过就算宣平极已除，依着庞太师的性子，他会心甘情愿撤了宣平之围？现下刚过年关，普通人家衣食贮存尚足，再过一阵子却要到哪里去寻饱腹之食啊？ 庞太师他设的栅栏路障？我说呢，那日入城一群人撵我穷追猛打，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啊。他听皇帝的话不听，那让皇帝叫他撤兵便是。 端木姑娘，就是当今圣上下令让他们围城的。 这个皇帝的脑子跟他爹有的拼呢，他爹搞出个晋阳，他就跟着闹出个宣平，哼，父子俩变着法折腾我，以为我很闲是不是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哼。展昭哑然，公孙策黑线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句话把这几十年为数不多的天字第一号人物教的是狗血淋头。只是这始作俑者似乎没什么反省的意思，想了想又开始出馊主意。 那让皇帝的爹跟你们皇帝说说，别跟宣平过不去了。 端木姑娘，先帝已经驾崩了。 展昭生怕端木翠搞什么先帝鬼魂显灵斥责金上的把戏，紧跟上一句： 金上的身子不是很好，经不起惊吓的。 端木翠下半句话及时咽了下去，他的确是准备上神宗仙人的魂魄故地重游的。之所以不说出来，倒不是被展昭那句金上身子不是很好难住了，反正在他看来，金上的脑子已经不好使了，身子不是很好也理所当然。他只是突然想到，皇帝的爹或者是爹的爹的灵魂应该早已投胎转世了，就算把地府翻了个底朝天也未必能找到。 那就托梦吧。 公孙先生，你画个皇帝的爹的样给我，我做法让这个假爹去给你们皇帝托个梦，你说怎么样？ 假爹？ 公孙策欲哭无泪，放在大宋当时，谁敢弄个假爹去糊弄圣上？那可是一货真价实的欺君之罪呀。这主意也就只有端木翠能想得出来，再一想似乎还真有那么几分可行性啊。但是身为大宋官府公务员的一份子，公孙策心中止不住地觉得别扭，这可是典型的知法犯法呀。求救似的看向展昭： 展护卫， 依展某看，不失为一计。 公孙策倒吸一口凉气，心头直泛苦水。 展护卫从前是多好的玩啊，抗旨不遵都要自我悔恨，自请就铡刀。现在好了，受了端木翠的蛊惑，连假爹这样的大不敬行为都默许了。 先生，百姓及天下都是为了宣平百姓，即便大人知道了，想必也会体察的。还有 此事是端木姑娘主使，端木姑娘何等神通，我等即便有心阻止，也是无力回天，只得徒增唏嘘而已。 这番话多少也是实情，叫公孙策心里稍微安慰了些。倒是反应过来的端木翠恼怒不已：展昭你狡猾啊！ 哼，你才知道啊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